鹏程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一起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为本台提供的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呢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偏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气温25至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平原地区最低气温9度，山区最低气温5到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5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9度。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目前的西部地区的西二环、西三环北段南向北双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另外，西四环的定慧桥北向南方向目前呢是车行不够畅通，提醒司机朋友一定要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摆脱黑眼圈的困扰。如果呀，您一直受此黑眼圈的困扰，但是又拿它无可奈何的话，那欢迎大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随时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和交流，希望可以有效的帮您摆脱黑眼圈。黑眼圈俗称熊猫眼，熊猫可爱，可是熊猫眼就没有那么招人喜爱了。有了黑眼圈会严重影响个人的情绪以及自我感受，看起来疲倦、悲伤、无精打采。为什么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受到熊猫眼的困扰？不仅是爱美的女性，就连很多男性甚至是小孩子也想告别黑眼圈，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跟您说说如何摆脱黑眼圈的困扰。 今早起床了，看镜子里的我，忽然发现我发型睡得有点酷，说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您好，范主任。 白琳好，大家好， 欢迎您的再次做客。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黑眼圈哈。 嗯、 都说黑眼圈会严重影响一个人的情绪，尤其是对于现在那些爱美的姑娘来说，如果说带着黑眼圈，我们说哎呦，这怎么还带着熊猫眼出来啦，让人感觉疲惫啊、悲伤啊、无精打采啊，总之整个人看起来不精神，这心情就不会好。 嗯、 那先来跟我们科普一下吧，这个恼人的黑眼圈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我们在临床上，这个黑眼圈，首先这个词啊，是一个老百姓的词，我们在医学上没有这样一个专有的词叫黑眼圈。 嗯， 那么它是由大概三种原因造成的，三类原因造成的。那么第一类就是色素性的这种 黑眼圈。色素性呢，就是局部的色素沉着。那么以前我们也讲过色素沉着的问题啊， 那时候斑啊什么的。 对对，它就是可以减，就跟类似斑吧，太阳晒呀、啊、等等，用化妆品呐、啊，或者内分泌呀、啊，导致了这个在眼周形成了斑。所以这是第一类的黑眼圈。那么第二类的黑眼圈的原因是血管性的。血管性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可能是不是好像也讲过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局部啊，皮肤特别薄，血管特别看着特别清楚。另外呢，就是比方说刚才你讲到熬夜啊，那么导致局部的这个血流不畅。那么这个地方呢，可能就会有很多血细胞啊聚集在这个地方，尤其是静脉，它的颜色是深色的。那么就会造成所谓的黑眼圈。 那种是不是偏青绿色？ 那对，就是好比说你熬了一晚上夜，第二天早晨有黑眼圈， 眼底下， 哎，对， 就是那种发青的， 哎，没错，喝了酒了，熬夜了，或者睡眠不足啊，或者内分泌失调、贫血，那么就多种原因啊，导致你第二天显得没精打采的。 哦， 这种黑眼圈，我们把它多数啊跟血管是有关的， 血管性的， 血管性的， 一是表皮薄， 对，表皮薄，所以里边的血管就看得清楚了， 清清楚楚。 第二呢，就是这个血液细胞啊，就集中在这个部位，聚集在这个部位， 就是叫什么血运流通不畅。 对，血，这个中医是不是叫气滞血瘀啊？ 有点这意思哈，在眼睛底下。 对，所以我们知道有时候大家揉一揉啊，慢慢就会好一点，或者别人给你做做脸的这个按摩呀，会好一些。那么，所以这种呢，就是血管性的。这种呢，就是跟我们的休息是有关系的啊。而且它等于说你休息好了，可能很快就好。是这种情况。还有最后一种呢，就是我们把它叫结构性。结构性呢，就是这个是跟我们的解剖有关系。通常人老了以后啊，局部的这个脂肪啊，就是慢慢就代谢掉了，包括我们体内也有一些玻尿酸，这透明质酸也会被代谢掉。那么这些包括这个胶原蛋白代谢掉，代谢掉之后呢，这个等于说原来是很饱满的，那么现在呢，就有的地方就被代谢掉的地方，它就形成坑了。那么另外一些地方呢，可能它原来的那个韧带也松了。松了，然后就往下脱垂。脱垂之后呢，有些地方又形成了坑，所以在我们的眼睛下面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呢？就是首先是这个在这个睫毛下缘这个地方有一条眼轮匝肌，它是鼓起来的，然后紧接着呢，在它的下方中间有通过一条沟把它隔开，然后下面有个鼓鼓囊囊的，这些地方呢就是眶隔脂肪，它渗出。 我们叫眼袋吧。 眼袋就是我们说的眼袋。在眼袋的下方呢，又有一个往里边凹坑，我们很多人把它叫什么？ 泪沟。 泪沟，对了，有人把它叫泪槽沟，有人把它叫泪沟。那么泪沟这个地方实际上是就是纤维组织是比较致密的地方，相对脂肪组织少。所以脂肪组织少呢，然后它就会往里边凹，往里边凹，然后呢就是上面的眼袋往外膨，下面往里边凹。那么这样的话呢，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呢，从它是一个光学的投影。上面一个像伞一样打起来，下面有个往里边凹，所以光学投影这块就变成一个深色了， 深坑了， 哎，变成一个深坑了。 这种叫 结构性的黑眼圈， 就像我们说了，上面挡了一块东西，光照不下来， 打了一把伞，对，打了一把伞，就这个道理。所以这三种原因实际上在一个人当中可能会同时出现，尤其是后两种，这个 血管性的， 血管性的 和结构性的， 他们俩可能会同时存在。而第一种这个色素性的呢，就是不一定会同时存在，有的人他有色素沉着就有，没有就没有。那么所以我们最后一种就叫混合性的， 混合性的， 对对对，一共有这么四种。 哎呦，所以你看看哈，以前我们都说是黑眼圈，然后呢，你的我的从来不觉得有什么不一样，但是今天这么一细分类，才发现黑眼圈它从分类上真的是不一样的。我们简单跟大家归纳总结一下，第一类叫色素性黑眼圈。其实我前两天就在外面嘛，看很多就是挺年轻的姑娘，但是眼妆大白天的画的都挺浓的。当时我就想， 这是化妆性的。 如果说她卸妆的工作做得不够仔细的话，就有可能形成这种色素性的黑眼圈。 对对， 要留神了哈。然后第二种呢是血管性的黑眼圈。 对， 我们知道随着年纪的增长，哎呀，皮肤里面那些胶原蛋白啊，我们说弹性的东西，它自然会流失。 对， 然后呢，表皮就感觉变薄了， 变薄了。 里面的血管，如果说我们熬夜、喝酒，然后呢，用眼过度，可能哈， 对， 都会让下面的静脉的颜色透过表皮就透出来了。 对， 所以如果你是那种发 青色的， 对 啊，青绿色的那种的话， 对， 这种叫做血管性的黑眼圈， 没错。 第三类结构性的，这可能跟年纪增长也有关系， 对， 这个眼袋也膨出了， 对， 下面又出现泪沟了， 泪沟了，对， 膨出的地方上面光一打，它就在泪沟上形成了一个阴影，哈， 没错， 这类叫结构性黑眼圈， 对。 也有的人更加悲伤，就是这几类都混合到一起， 嗯， 这种叫混合性的黑眼圈。 对， 好，不管是哪一类黑眼圈，今天我们的专家来到节目做客了，必须给我们一些针对各类黑眼圈把它解决掉，摆脱黑眼圈困扰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欢迎大家随时来和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互动和交流。如果啊，您想摆脱黑眼圈困扰，抓紧时间来和他互动。热线电话现在开通 010-6515-0822 6515-0833。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然后呢，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您的提问。还有一个方式就是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哈，各位网友，我们现在是在腾讯视频的腾讯直播界面正在进行网络直播，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如果也有这个黑眼圈困扰的话，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黑眼圈到底能否有效的摆脱它呢？抓紧时间，我们今天就开始吧。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要来关注两条健康资讯。昨天市人力社保局发布了2018年北京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标准，启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工作。符合参保条件的本市城乡居民自即日起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社保所或村委会办理参保缴费手续。参保缴费的时间呢，将延续到12月10号。记者了解到，今年本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年缴费标准与去年保持一致，最低标准是每年1000元，最高标准是每年9000元。城乡居民可以本着自愿原则，在1000至9000元区间之间自行选择缴费标准。另外，本市还将继续对符合缴费补贴条件的参保人员给予补贴，共分为4个档次。对缴纳缴费最低标准及2000元不含以下标准的，每人每年是补贴60元。选择了2000至4000元不含以下的，每年补贴缴费是90元。选择了4000至6000元以下的，每年补贴120元，选择6000元到最高缴费标准的，每人每年补贴150元。通过多缴费给予多补贴，引导和鼓励参保人员缴多，多缴多补多得，提升未来的养老待遇水平。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啊，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利用外资水平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日前出台。意见提出进一步放宽互联网和信息服务、文化教育服务等六大重点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其中呢，就包括允许符合条件的国外研发药品在京开展临床试验，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在京设立盈利性养老机构、医养结合服务机构、社区养老服务驿站、专业护理服务机构，提供多元化的养老服务。另外呢，意见还提出优化利用外资结构，支持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在京发展，支持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落户北京，支持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参与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政府采购项目，支持外商投资企业在京设立研发中心，申请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简化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研发所需特殊物品的出入境审批手续。黑眼圈俗称熊猫眼，熊猫可爱，可是熊猫眼就没有那么招人喜爱了。有了黑眼圈会严重影响个人的情绪以及自我感受，看起来疲倦、悲伤、无精打采。为什么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受到熊猫眼的困扰？不仅是爱美的女性，就连很多男性甚至是小孩子也想告别黑眼圈，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跟您说说如何摆脱黑眼圈的困扰。 床了，看镜子里的我，忽然发现我发型睡得有点酷，一点点改变又很。 好的，这歌词也挺逗的哈。有的人呢起床第一件事关注一下自个儿的发型睡得怎么样，但是你看看很多影视作品里面啊，受到了悲伤啊，比如说什么失恋了之类的，早上一醒来镜子里的自己下面就是一个大黑眼圈，有没有这样的印象？ 观察得很仔细啊。 所以你看啊，这个黑眼圈的出现在影视作品当中它起到了一个什么作用，把那个悲伤给放大了， 对， 渲染那种气氛哈。 对 啊，今天我们来说如何对抗这些黑眼圈。临床上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大致分为四大类的黑眼圈的这种分类，那么对抗不同种类的黑眼圈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对抗它呢？ 我们讲这个色素型啊，其实色素型我们之前是讲过，专门讲过这么一期节目啊。色素也就是我们说的，可以说把它跟斑啊有一定的关系啊。那么这种色素型呢，我们可以用我们讲的，可以用一些激光、还可以抹一些外抹一些药物，比方说维生素类的一些药物，还有一些青坤霜啊，有些这个局部涂抹的药物啊。那么主要呢，可能主要是这两类。另外呢，可能比方说要是跟内分泌有关，那么形成的这种色素的话，那可能还是要注意内分泌的调理。另外呢，可能如果跟晒有关，那么还是要注意防晒。所以我们讲这个斑的形成是多种原因造成的，那么要针对它不同的原因去解决它这个色素沉着这个问题啊。 也就是说其实这儿也特别需要给它分清楚，你究竟是单纯的色素沉着导致的这个黑眼圈呢，还是说这个除了这个周围有黑眼圈，在眼睛正下方这儿尤其靠近眼角的位置有这个黑眼圈之外，旁边还有那些什么色素呀斑的那种感觉哈。 对， 那如果是又有黑眼圈，同时又有那些斑斑点点，可能在我们的眼角、眼尾、眼睛底下，这个可以一次性用同一种方法把它解决吗？ 看它的颜色，因为不同的激光，比方说以激光为例吧，不同的激光它针对不同的颜色，那么有的激光是去红的，有的激光是去黑的，实际上可能红和黑要还要结合起来应用。另外我们有以前讲过咖啡色的，那么治疗效果不是特别好，所以不同的颜色它有不同的激光去针对它。所以这个色素的话呢，我们要看它到底是什么颜色，有没有连成片，它的原因是怎么样的。那么这些呢，色素本身，所以我们讲黑眼圈不要一概而论，那么一定要是请医生帮你分一下类，那么自己也可以听完我们的节目可以大致分个类， 照镜子， 照镜子，对， 先看颜色是吗？ 先看这是一个持续性的还是临时出现的啊。 哦， 比方说天天都在有，那可能就跟这个血管就不但是如果你天天都熬夜，那或者天天心情不好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是一个很乐观的人，那么他临时比方说哪天不高兴出现了一个这个黑眼圈，那可能过两天没了，那他就是一种我们讲是一种血管性的啊，可能跟熬夜有关系，跟情绪有关系啊。那么这种就是暂时的，您只要调理好您的心情，调整好作息，可能就解决了，调整好情绪啊，它是暂时性的。而这种结构性和色素性它就不是暂时的了，那么这两种是一定我们要来解决的， 持续一段时间了。 对，它总是在， 比如说你说我三年五年这黑眼圈它一直在这儿的， 对，跟情绪没关系，跟什么都没关系，那么这个可能就是一个 色素性 或者说是结构性。那么其实很简单的办法就是找医生帮您看一下，医生是很容易帮您鉴别出来是哪一种黑眼圈的啊。那么刚才我们讲的色素性，一个是外边的涂抹，表面的涂抹哈，另外呢 药膏， 对，另外就是内里的一种调理啊，内分泌的一种调理啊，另外一种就是防晒，还有一种就是激光，对吧？我们讲色素以前我们专门讲过色素，大概是这几类方法。 而且不同颜色的色素沉着造成的黑眼圈的话，用的这个激光我们说是不一样的哈， 不一样的。 对 这个请专业医生帮您来区分一下。 那么血管性的呢，我们以前也专门讲过这个一些这个斑，有些斑它是跟毛血管扩张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用比方说强脉冲光啊，就是我们讲光子嫩肤啊，或者是我们用一些激光啊，那么去封闭这个血管，它是有效的，是确切有效的。如果我们看到它确实就是血管，我们也可以把这血管帮你去封闭掉。 因为大家可能我们的长期听我们节目的网友知道哈，我们在上一期跟这个范教授合作的节目里说的是那个红脸蛋红血丝的问题。 对， 当时就说了用那个光子嫩肤的方法，而且那个一旦去掉这个红血丝它是终身受益的 啊，对， 说不会复发 不会复发， 原理 对， 就是把里边的我们相当于那个 血管封闭， 把血管封闭了， 还有就是把那个血细胞给它给打碎了， 散开， 散开了，哎，所以说， 如果您的那种我们说是发青绿色的黑眼圈，就是明显是由于血管型的这种黑眼圈的话， 我们可以拿激光来打。激光打呢，一方面呢就是把这个血管封闭掉，另一方面呢是把这里边的血细胞可以把它破坏掉，所以血管激光来针对这一类是挺好的。那么还有呢，最后一类呢就是第三类啊，就是结构性的。结构性的也就是说您确实形成了眼袋，形成了泪沟了，那老百姓现在对这些词儿比我们还熟悉了啊。那么眼袋怎么办呢？做手术，对吧？哎，现在做手术治疗眼袋还是大家很，刚才我在楼下碰到他们一个这个 男同事哈， 男 咨询 男播音员，他都问我怎么去去除眼袋，我说您这个先听我们节目吧，听完了像您这类的恐怕得要手术，所以呢这个是要手术，是对于结构性的最常见的。但是现在大家也知道泪沟，泪沟可以打透明质酸，老百姓叫玻尿酸。那么但是呢这个其实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今天早上我看了两个病人啊，今天早上正好出专家门诊，那么其中有一个女孩子呢，她如果在听节目的话，我今儿早上是劝她不要去打这个泪沟。为什么呢？她上面是很明显的一个眼袋，而下面是个泪沟，如理论上讲她是这个眼袋造成了这种不好看的，哎， 就是那种反差的明显， 哎，对，一个凸起嘛，一个高，另一个就显低了，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是去把他眼袋解决掉，但是他惧怕手术，所以他让我把泪沟填起来。 填起那底下不都是个大鼓包了？ 等于把这一片都给填起来了。那么，所以我就建议他不要这么做。但是呢，他确实就是怕手术，没办法，他今天本来要打鼻唇沟，还要打这个下巴，所以顺便上面给他稍微填了一点，至少让他反差不那么明显。他现在就是拒绝手术，排斥手术，所以他就是这么解决的。那么今天上午还有一个女孩子，也是那么有眼袋有泪沟。那么遇到泪沟这种情况，我们现在可能通常采用的方法是去打这个透明质酸， 玻尿酸填充。 哎，对，玻尿酸填充。哎，但是如果有眼袋的话，我建议先把眼袋解决掉。如果眼袋解决掉了，这个泪沟仍然存在，这个时候我们再去打一点这个透明质酸可能比较好，而不是上来先把泪沟填起来，导致这个下面像个大桃子似的哭过似的，那就不好了。 那就不美了。你看，我觉得在这里还以前在节目当中我就说过，我说那个时候求美者他们的这个求美意愿是，五花八门的。 对。 然后有一些的这种求美意愿呢，从这个专业医生的角度非常赞成，没问题，就是这样，你这样是对的。 对。 可是也有一些呢，就是明显觉得这样不对。你怎么还能操作呢？ 是，所以说，我就经常跟患者，你劝他怎么都劝不成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您愿意交钱，我们不收您钱，您还不相信我们是为您好吗？哎，这怎么说到这个话上才能把他劝走，他不做了。经常我们大概一个礼拜这样劝走的病人可能有至少得有五六个吧，就是觉得他不适合做，哎，把他劝走。所以说不是说什么东西上来都是马上就要做手术啊，或者说打针啊，哎，不是这样的。 也不是说所有的人解决黑眼圈的方案都是一样的，那就错了。 对 啊， 对， 有一些人他的那种方式呢，如果他在没有眼袋的情况下单纯有泪沟，我见过这样的人。 对， 我们就单纯的通过这种注射透明质酸，也就是玻尿酸把它填充起来的方式，哎，是不是就显得就是没有那个黑眼圈那么明显了？ 是的是的。 但如果是黑眼，就是眼袋很明显的这类，尤其现在30多岁其实眼袋都出来了。 那真的28、29岁就开始了，现在我觉得尤其是女性啊，变老好像从28、29岁就 很快很早。 对，尤其是现在熬夜，小女孩们特别喜欢熬夜，吃油腻的东西，辛辣的东西，然后脸上基本上要不带几个包包出来都好像都不好意思似的，脸上都带着些长那个痘痘啊，完了就是皱纹啊。 像我这还算。 您是非常非常好。 哎呀，天哪，就是一定要多睡觉，然后呢少吃辛辣刺激的，尤其现在这个春天嘛，北京本来就干燥，您的那样的一些刺激可能就需要花大价钱再通过这个医美手段把它解决，我觉得是得不偿失的。 得不偿失，对。 好，这一类特别提醒了，如果呢是属于这种血管性的、结构性的有一些我们可能是需要通过手术，但是如果实在是真的就怕手术， 那只能是就是等于说缓解啊，比方说打打针呐，其实这个是不应该的，按道理是这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吧？那么现在我们变成头痛医脚了，没办法，患者他就是抗拒手术啊，那只能是给他稍微做一些缓解。那么还有一类呢，刚才我们讲的就是这个混合性的，混合性的呢，它就有这个几种原因可能都是同时存在，那这个时候就真的更需要医生来帮您判别了，说 到底这几个原因，比方说咱们解决起来先解决哪个， 对，顺序， 顺序要我看啊，先做手术把结构性的先解决掉。 哦，因为以前哈，我们经常会跟大家说，在医疗这个方面，能吃药的不打针，能打针的不做手术。哎，这是我们说的分层这样的进阶性的治疗方案。 对，但是黑眼圈这个问题它比较复杂 啊哈。 我觉得呢，先把这些结构性的能解决的先解决掉， 就是最大的问题先解决它。 解决完了以后，我一看是不是缓解了哈、 啊？ 因为有时候那个投影啊，就是刚才我们讲结构性这种投影啊，其实你是很难鉴别它是不是投影。你看上去那片就是黑乎乎的，就是一个光学的效果。 哦， 它看上去就是黑乎乎的，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这一片黑黑的。那如果做完手术之后，有些人他就缓解了，缓解之后可能一看，哦，原来不是色素性。 嗯 啊，或者他也跟血管性没关系，对吧？哈， 就是眼袋出来了 啊，对，就是眼袋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先做手术，做完手术咱们再继续再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嗯， 所以这个治疗上还有一类啊，还有一类是有些人就是喝点水啊，睡觉前喝点水，第二天眼睛就肿。 是的， 有这种人哈。还有一种就是遗传性的，这种水肿的人有一类是遗传性的，他就这一个家族都是这样的。完了他这种眼袋就是一种，也不能叫假性眼袋啊，就是这种遗传性的这种水肿， 就是尤其早上会特别肿， 哎，特别明显， 或者是前一天晚上你可能是喝了顿酒或者是水，睡前喝的多了一点点哈，第二天就特别肿，但是随着到了第二天晚上他可能就消肿了这一类。 哎，对 啊， 有这样的人。所以这种人的话你也得要了解自己情况，睡觉前就别喝那么多水。 嗯， 谁喝水都会肿，我也会，但是 有人轻有人重。 对对对对， 它是和这个代谢啊有关系的， 没错。 所以其实在这儿我们还要提醒一点，如果说您觉得自个儿有这个眼袋的困扰，或者这个黑眼圈呢，今天我们这么一对哈，可能属于结构性黑眼圈的这一类，那我们建议大家在这个请专家帮您来判断之前的这一晚上，您早点睡， 对， 您少喝水， 对。这样挂一次号就解决了，不然的话来了以后我一看昨晚没休息好，您还得回去 三天后您再来， 对， 没有麻烦哈， 没错。 好，所以说呢，这个针对不同的黑眼圈，在临床上我们的这个解决方案是不一样的，但归根结底还是那样的一句话，请专业医生来帮您判断制定解决属于您的这种黑眼圈的这个具体方案是什么。 没错， 当然了我们也是说一条啊，现在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软件是特别的火，大家呢曾经一段时间也特别喜欢看那些化妆啊什么的，我们也发现非常多的黑眼圈其实通过化妆遮瑕， 对， 甚至是在拍照的时候我们打光以及后期 PS， 现在有了美图秀秀，其实黑眼圈都已经解决了，我觉得。 所以就是看您是日常用眼来观察这种需求就够了呢，还是说只是希望自己的这个图片美美的就够了哈。 对， 当然其实有一些通过化妆手段如果可以解决的话，那咱也不用动刀，对吧？ 我觉得那还是骗人的吧，你洗完脸以后它毕竟还是那个样子呀。 看看您对于美的这个执着到底达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吧。总之听专业医生的建议，那么希望大家都能够尽早摆脱黑眼圈的困扰。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今天和您聊聊如何摆脱黑眼圈的困扰。您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交流，那么包括其他的面部整形美容的问题也都可以随时来和专家互动，热线电话 010-6515-0822 6515-0833，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提问，你也可以把您的这个黑眼圈照片哈发过来，让我们专家帮您从图片上简单先判断判断都可以。然后如果想要收看节目的话，网友可以通过这个腾讯视频的腾讯直播界面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同时呢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和收看。 今早起床了，看镜子里的我，忽然发现我发型睡得有点酷，说一点点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云，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孙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丽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一推都闻到普罗旺斯的花草香。我这天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为您邀请到的是老朋友，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跟您聊聊如何摆脱黑眼圈的困扰。范巨峰主任医师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首都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博士，中华医学美学与美容学分会全国委员，美容技术学组组长，北京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医师分会常委，中整协脂肪医学分会副会长，中整协面部年轻化分会副会长，中整协抗衰老分会副会长，美国整形外科医师协会会员，从事整形外科20多年，经验丰富，擅长注射美容、激光美容、乳房整形美容、眼部鼻部整形美容以及除皱等。欢迎大家随时来和范教授互动和交流。如果说您一直受着黑眼圈的困扰，或者说您想要咨询了解有关面部整形美容的一些事情，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热线电话是010-6515-0822 6515-0833。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收看节目手机只要下载腾讯视频，我们正在腾讯直播界面进行网络直播。收看的过程当中，网友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和专家互动和交流。 亮晶晶，你脸上的汗水，直到现在风一吹都闻到普罗旺斯的花草香。 说到黑眼圈，它分为色素性黑眼圈、血管性黑眼圈、结构性黑眼圈以及以上的综合的综合性黑眼圈，针对每一类解决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其实有一些人的这个黑眼圈呢，自己可能刚才通过专家的介绍比较好对位哈，就能够明确了。我现在就知道我那一类呢，就属于如果熬夜了没有睡好，然后呢就发青绿色的，属于血管性的黑眼圈。那我刚才也大概治了解了我这类怎么办哈，想通过上次节目我们说的那个光子嫩肤，如果说面部有红血丝的话，我顺便把它往眼睛这儿移一移，是不是就能够 啊？会的， 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 啊。对，光子嫩肤呢我们叫荞麦冲光，荞麦冲光实际上它可能针对性没有那么强，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像万用药似的，它对皮肤的很多问题都可以改善。比方说我们讲到这个黑眼圈，比方说一些色素，比方说一些血管性的，光子嫩肤都可以改善。所以说黑眼圈，光子嫩肤对色素性的黑眼圈，或者对这个血管性的黑眼圈，它是一定有效， 都有效的， 有效。 对，我们说它对于血管性的那种呢，就跟我们去红血丝是一样的， 原理是一样的， 把那个血管让它封闭掉， 没错 啊，或者是让里面的那个特别凝聚的， 血细胞给它破坏掉， 我们说不够通畅的这个血流给打散开。 没错 啊，它就淡化了。还有对于普通的那种色素，我们说淡斑也好呀，它能够起到一种淡化作用。 是的， 如果我们说多做几次，它是不是累积效果就会不错？ 还是应该坚持做。光子嫩肤呢，我们上次讲过啊，那么先一个月做一次，那么做个半年左右啊，然后就可以隔一段时间，隔个一年啊，什么时候再做，作为一种皮肤的基础的保养啊，它是确实是有效的啊，有效的。 有些人现在就把它作为一个基础保养项目了，是吗？ 是的，是的。 就像我很多人，比如说一周贴一次面膜一样，他就一个月做一次光子嫩肤。 要是在我看来啊，光子嫩肤比那面膜更靠谱，因为面膜里面有没有加什么激素啊，加什么咱不知道。这光子嫩肤它就是一个，应该算是一个物理啊，这样一个作用。我觉得 荞麦冲光， 荞麦冲光，它是一个，比较可控的，而且它的成分啊我们都清楚，所以对光子嫩肤我的信任度啊，比对这个面膜要信任度要高一些。 如果说是去脸上的这个红血丝的话呢，我可能还敢做。但是如果是对我眼睛，你想想，就是下面这么一点点的那个青色的血管的这个所谓黑眼圈的话，到这个位置会不会有危险呢？我用戴上什么专门的眼罩吗？ 对，我们专门有一个眼罩戴着防护您的眼睛。所以在实际上我们很多操作都在眼周这个部位的，那么你到专业的医院，实际上它是有很多防护措施的。我们有个眼罩，它后来戴个皮筋儿，正好你戴在头上。 它什么材质啊？ 哟，你还真把我给问住了。 我想知道它是塑料的呀，还是 它是可以防这个光的？ 哦、 啊，就比方说我们医生给您做的时候，我也要戴一个眼镜 防护 啊。对，不同的机器它配有不同的眼镜，这个眼镜也是保护医生的眼睛的。 哦， 哎，所以说您到时候是要戴一个这样一个，正好把这个眼睛挡上。 如果说你到了这个外边，现在很多是各种各样的美容机构哈，就让我光是闭上眼睛，或者拿毛巾给我挡上一点。这是不是就不够专业呀？ 啊，是的，这个激光的话，它实际上穿透咱们这个眼皮哈，就看它不同的能量哈，这完全有可能的，完全有可能的，还是要小心一点。 所以，不管是强脉冲光的所谓这个光子嫩肤，还是说其他的那种激光，因为激光也分很多种嘛，我们都知道哈，必须要在这个它是有专业防护的， 对，专业防护。 如果没有专业防护的基础之上，那会有一定的风险性哈， 存在。 所以不要去外面的所谓的一些。像美容场所啊，理发呀那样的地方，那是对自己不负责任。 揉揉脸还可以，一旦上机器啊，按照我们原来的这个卫生部的规定啊，只要现在叫卫健委了，那么只要上了这种医疗美容的设备机器，那一定是在医疗美容机构，不能到生活美容场所去做的。 生活美容场所，我们不要在这种地方选择用任何所谓光子嫩肤以及激光的这种项目，因为防护一旦出了问题，那对我们的这种健康就会有影响了。 对，而且呢，它这个治疗我们上次讲过，比方说打斑，那么医生每次要判断你这个能量怎么去设置，参数怎么设置。如果在同样的机器在不同的人手里，比方说他不知道的情况下，那么他用这个参数不停的给你打，打的会把你原来的一些斑给你反出来，老百姓叫反出来，就是打成色素沉着，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治不好。反而还出新的问题了， 加重这个事儿已经是很常见的了。昨天我的一个同学，他还是在一家医院做的，我的老师了啊，女老师。完了呢，几十年没见了，他带着女儿过来找我，给他女儿看双眼皮儿。完了，我说，哎，我说你脸上怎么这么多斑呢？他说，哎呀，我在医院打的，然后打成了这个样子。 对，曾经打过激光是吗？ 对，打激光，他原来我没有这么重，后来给打重了，所以确实是这个参数。 还有挽救机会吗？ 我昨天主要任务在看他女儿的那个双眼皮哈，昨天病人比较多，他的那个斑我没有认真看，他戴了一个那个棒球帽，拿那个光挡了一下， 遮挡一下， 对，所以说这个弄不好的话，真的适得其反。同样的一个设备在不同的人手里，它可以起到正面的作用，可以起到反面的作用。 哎，这一条又特别的跟大家又说了，我们经常会在某些地方哈，类似于像熟人什么的朋友就说，哎，哪儿建了一台新设备，你知道吗？那个设备有多少多少多少好，然后呢，花了多少多少的钱，但这个还不足够。光有好设备，如果人的技术不到位的话，使用不当，可能会带来风险。 医疗的这个归根结底还是在医生的这个技术，设备再进步，我觉得都离不开医生的这种进步。不是说我不太相信说有一天完全是靠机器人给大家看病了，因为每个人的病不像这个电脑哪儿螺丝掉了是绝对的一样，那么同样的一个表现它可能不同的病因，所以还是要靠人脑去分析。我觉得 所以这也是上次我们聊天哈，说到底哪些岗位可以用机器人代替。当然了，刚才也说到有一些什么手术机器人，它也是在人来操控， 对， 或者是辅助的这个过程当中完全替代不大现实。 手术机器人实际上是人在操作，只是比人的操作更加精细。 我们来看看网友的提问，他说经常有黑眼圈，是不是身体某个部位出现问题了？无论早睡还是晚睡都这样，这种黑眼圈怎么去除比较好？ 我觉得呀，他说的这个问题呢，可能还真是就所谓身体出了问题。我们讲到是不是这个内分泌的问题啊？那么，但也有可能，比方说是情绪的问题。这段时间情绪就是不好，所以他老是睡不好，老是有黑眼圈。我想这个他说的也是有道理，不是身体某个部位出了问题了，而是我们的内分泌是不是出了问题了。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常年失眠也好，就是睡眠不好的话，它就是进而会影响到它的内分泌系统， 没错， 不仅仅会得糖尿病的风险增大了哈，那么同时在这个容貌上可能也会有一些显现出来的现象。 其实女性特别明显，黑眼圈只是一个像是一个警告一样啊，告诉你要注意了。实际上包括我们以前聊过这个乳腺癌 啊， 基本上每一个乳腺癌的女性啊，你问她这个家庭的一些幸福不幸福，通常都能问得出来啊，有一些这些离婚史、 好多癌症，它和这个心情有关系。 对对对，所以说其实这些黑眼圈，我们体表的一些表现，它真的是可能是代表了一些东西，给我们提了一个警示了啊，黄灯亮了，你得注意，别等红灯再亮了。所以说 我刚才特别你有一句话我没接上啊，但是我特别有感触啊。其实就像这个我们体表的一些问题，就像健康一样， 嗯， 健康这个东西不是说我们挣了多少钱以后再花钱来买健康，这个时候已经晚了， 嗯， 健康其实更多的就是预防和保健， 对， 保养。那么人老了，你说再吃多少什么这参那参的，我觉得武侠小说里是有的啊，但是说真正我们能不能实现，咔嚓又返老还童了，我个人不太相信。那么同样我们的容颜也是这样的，我们的容颜其实我觉得更多的还是靠保养。 对，日常的保养，这个保养呢，既然有这个专业的一些护肤品，哎，这肯定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嗯， 这个钱往上拽，有的时候是不白花的。但是同时，我们说，你内在的 生活习惯， 对，好的生活习惯，千万别做了那种我晚上明知道熬夜，然后呢涂抹上千块的眼霜，有的时候作用也不大好。 对， 好了，我们再来看一看，那它这类的话怎么办？内分泌科先看看。 我觉得他这个可能啊，假如说他真的内分泌科可以看，可能更多是心理科。我觉得是心理，有没有有他自己，其实这个东西聊聊天都聊得出来，看他是不是有什么心理上最近有什么事儿。 嗯， 我觉得这个是心理科，可能不是一个内分泌科。 包括有的时候可以去睡眠门诊哈，个人的建议，我们看一下，调整一下这个睡眠的状况。 中医其实对这种调理啊，其实我越来越相信中医啊。我觉得中医对调理很多东西比这个西医强。西医就是这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中医实际上是一个整体的调理。 当然了，我们说这个各种吧，方式方法都有。当然了，你就现在网上，我们看网络上人家各种各样除黑眼圈的方法哈。 那可别信。 哎，我试过好多种，拿牛奶敷的，牛奶白呀。 管不管用？ 就是你敷完之后，你的确觉得那块白了，然后但是好像洗凉水或者一会儿没有什么效果。还有拿酸奶的，按不，哎，按摩也， 按摩肯定管用，这个肯定， 这个应该有用。 对对， 就像你刚才说的，如果是属于那种气滞血瘀，我们说这个血管堵的那种血管型的哈， 这个我相信， 我觉得它适合我， 按摩肯定管用， 但是按摩手法很重要，要不然的话黑眼圈没了，眼尾纹出来了。温柔卸妆， 这卸妆我就不懂了， 这个我还懂点儿 啊。卸妆还有粗暴卸妆吗？ 有。 什么叫粗暴卸妆？ 你看那一些就是做直播视频的，里面有一些他那个卸妆刷刷的，你就能明显看到他拉扯着这个皮肤，你一次两次那样，你长此以往的话，皮肤就松了，然后呢，就像你说的那些衰老的表征，眼袋膨出了，泪沟出现了，这个时候结构性黑眼圈不就来了吗？对不对？ 对。 所以得温柔卸妆，而且呢，如果平时稍微这个妆浓一点，包括日常哈，就是涂抹防晒霜的，其实都是建议先要用卸妆产品把它卸掉，然后再用洗面产品来洗脸的。 这个防晒霜我倒是有时候去热的地方， 那个是需要卸妆的。还有就是像维 C 啊，维生素 A、维生素 E，我们说鸡肉啊、鸡蛋、瘦肉、豆制品， 对， 我们日常的饮食得均衡哈。 对， 就是维 C 多吃点。 民间的方法靠谱吗？ 有的有用，有的作用不大。 啊， 还有你说的那种特别容易肿眼泡的，我还有那种早上起来两个勺子放在冷冻柜里冰凉，哎，往上一照，像咸蛋超人一样。但是它就是凉嘛，就是快速消肿，有点用。好，我们再来看这位网友的提问：眼袋和黑眼圈同时存在，痛不欲生啊，可不可以手术一次性解决呢？难度大不大？ 如果说它就是眼袋造成的黑眼圈，当然这真是对症下药了，就是眼袋造成的黑眼圈，把眼袋一解决，黑眼圈也就没有了。那么如果不是由于这个眼袋，哎，我还真见过这种啊，它又是眼袋又色沉，哎呦，这种人真是太痛苦了， 悲伤。 真是有的人，我说他有的人有一点点色沉，刚好哈位于那个眼袋的上方，我在手术当中把那个皮一去掉就行了。有特殊的情况啊，有一颗痣，比方说啊，有一颗痣，做眼袋的时候把那颗痣给它一剪就剪掉了。但是有的人他就是这一块皮整个都色沉，特粗糙，然后又色沉，你眼袋做完了他也不解决，所以这个真是麻烦。真是麻烦， 那就只能像我们说了，得设定几步走。第一步呢，特别明显的那种得先去除眼袋。 对， 如果去了眼袋之后泪沟依然明显的话，可能需要这个填充。 对， 透明质酸，哎，把它稍微打鼓溜起来。 对， 当然这个时候如果它还有色素沉着的话，那有可能我们的所谓光子嫩肤需要上了。 如果是对，如果有色沉的话，比方说激光也好，我们 抹 一些青坤霜呀，抹一些药膏啊，我们都可以用。 哎，说到这儿我得问一个，他们以前说有的人为了这个什么去眼袋好，抹的一些什么药膏，然后就开始爆皮儿，那一层皮下去， 嗯， 然后后续不仅没有说这个色素沉着的问题解决，还留下了深就什么更深的痕迹的那种。 哎，这个是绝对有可能的。比方说我们氢坤霜啊，维甲酸啊，那么其实呢，我可能我跟你讲过我自己的一个例子啊，我当时就是用那个点阵来打我这个 打激光， 打激光，打完以后有色沉。这是一个暂时性的色沉，那么其实我一开始没介意，后来我爱人说你这个色沉还是存在的哈，后来我就开始抹氢坤霜，我也是觉得哎呀，赶紧抹好算了， 多抹点 啊，包括 VC， 后来我就抹着抹着抹着，人家说你可不能这么抹，这还有毒呢，抹多了还有毒呢，所以说那个欲速则不达呀。所以您刚才讲到什么爆皮啊什么的，那还真得在医生的指导下去抹这些氢坤霜、维甲酸啊，包括 VC 啊，不是说那个抹得越多越好，抹得越勤越好，量越大越好，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看，我以前因为看过一篇那个报道，当时就是说，千万不要小瞧你任何涂抹的各种药膏， 嗯、 每一种药膏的涂抹都是有讲究的。 没错。 比如说你是洗完脸，中间要不要抹了什么，就是隔着什么再抹， 嗯、 每次的这个用量。 没错， 用法有一些只能晚上，我说关了灯抹。 那是的，是的， 早上必须马上洗掉。 没错，有一些是要避光的，没错。说得很对， 你看看，就算是涂抹那种小药膏，千万不要小瞧它，只有你用对了，它才用好。 嗯、 如果用错了。问题又来了， 所以千万不要相信网上那些视频呢、啊，那些直播在教大家这美容那美容的小技巧啊， 不靠谱， 完全是害人。有时候， 哎呀，所以早睡觉，然后补充各种有益的东西，然后请专业医生帮您来判断， 对对对对对，早睡觉，然后那个吃东西啊，饮食上少吃那些油腻的，尤其到春天哈、啊，一定要少吃油腻的， 嗯、多吃辛辣的， 对，辛辣油腻少多吃一些蔬菜，这个季节， 嗯， 然后呢，心情。这个时候要注意疏肝理气啊，然后注意，我怎么开始讲起中医来了？ 没错，其实是对的。嗯、我们说就是心智嘛，都、是各方面的来调整。人家说开春的时候就是容易伤到这个肺，应该经常大笑或者是唱歌。 哎，现在联合国啊，上次有一次你看了没有？说这个突然大家说暂停一下，现在全部开始笑。完了笑笑一分钟，然后再停一下，再笑，一共三分钟。 笑得出来吗？ 啊，对，大家 一 起笑，对。 这样不行，我觉得得是那种丹田之气，哈哈哈哈。 啊， 是不是才能达到一定的效果？ 对， 总之就是开开心心的吧。 嗯 嗯，当然了，就是还得就捂着点眼睛，要不然我觉得就出鱼尾纹了，笑纹嘛，是吧？ 对。 看看这位朋友，他说他是经常熬夜的那种。20多岁，黑眼圈、鱼尾纹很严重。平时他也敷面膜、涂眼霜，但是效果不明显。如果加班熬夜情况改变不了的话，可能通过什么方式去除黑眼圈吗？ 如果他是我们说的第二种情况，血管性的啊，那只能是来打打激光了啊，打打激光、打打光子啊， 嗯， 或者抹一些外涂一些药物。但是我觉得这个治标不治本。我们刚才讲过了，其实很多东西是要靠养。哎，是要靠养，是要靠保养和这个 调养， 哎，调养， 嗯， 真不是靠治疗。所以为什么现在叫治胃病？治胃病，其实这个治胃病的这个理念啊，不只适合于我们这个什么，心脏、呼吸、消化，实际上对我们美容外科也是适用的， 对， 而不是说真正出了问题再来找我们解决。而且呢，大家都特着急，说一来了就是希望嘎嘣脆马上治好， 嗯， 哪那么容易啊？皮肤的很多问题可不是嘎嘣脆的问题，它是一个很长的调理过程。 哎，说到点子上了、嗯、因为你想一想，很多人的那种眼周，我们说比如说保养不当、色素沉着的那一类黑眼圈的话、日积月累形成的。 对， 你这个时候多少年前卸妆不彻底导致的色素沉着，你现在想嘎嘣一下子就把它解决掉，可能也不太现实。 是啊，所以说你这么多年你自己都不能注意这个问题，来找到医生就希望医生马上给你处理掉。那么对于外科，有些东西是可以马上处理掉的，但有些东西不是那样的、尤其皮肤的问题需要一点点一点点的去解决，很麻烦的。 对，就像我们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辛辣刺激的不能吃啊，你还得忌口，你还得调整您的这个心情啊，哈，等等。 所以我们就老讲，我自己老讲说，没有好医生、只有好病人。 对， 如果你这有福气碰上一个好病人，特配合你，那你可能随便给他稍微一治疗，效果特别好。那你如果一个不配合的病人，你再怎么治他都治不好。 嗯，所以我们要的是既要好医生，同时也要做好好的患者。 对， 只有这样呢，双方共同努力，不仅能够治好病，同时也可以让我们变得美美的。 没错。 好，非常多的这个听众打电话呢，咨询范主任的出诊时间，应该是希望当面去找您面诊哈，说一下您的出诊时间吧。 每周一上午，每周三上午，在北京朝阳医院整形美容中心。 我在出专家门诊。 出专家门诊。 对。 其实他的那个我去过，相当于叫西小院儿。 西小院 是在我们的那个主门诊楼那个院外的隔条小道、 啊。对，其实呢，到这个整形美容中心啊，比进那个大楼啊要方便，因为进大楼你绕那一圈堵车，有时候会堵一个小时。那么我们就在西门这儿，您停下车来也有停车位、然后就上整形美容中心就行了。 好，每周一和每周三的上午，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寻求范主任的帮助。为您预告一下，明天下午4:30呢，是本栏目与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推出的系列访谈《健康守护在身边》，为您邀请东城区卫计委的相关负责人和社区居民代表，跟您聊聊健康守护在东城。也欢迎大家届时收听和收看，并且呢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白琳，明天下午4:30我们再见。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城市广播，我们明天见喽。 暖暖阳光懒懒爬进窗，悠悠微醺淡淡咖啡香，笑容星一样明亮，打开故事书翻到下一页，你说云落累了风会吹干它，我们风叹息又怎么安慰呢，你只笑笑不回答，说小姑娘别犯傻，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中粮集团。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寄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我市受到高压影响，扩散条件比较有利，主要污染物为二氧化氮，预计 PM2.5 浓度在每立方米10至40微克之间，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为1级优，其他地区为2级良。